想起，别贪心宁愿喘息，你华丽深不见底，流沙里没有余地，我注定 抱抱，我要安静，不被打扰，放我孤单。

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你，独自望着路上默默画满的记号，就是永远有种特别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疯，到处去看，代入陷阱，当真太糊涂。真心比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情爱慕。